没有问题。 法师阿弥陀佛，在讲义二的第一页下面这边，解释三种，在圣处里面有提到说，佛独觉阿罗汉住空无相无作三三昧，然后那时候解释有提到三自性，就是分别解释的时候，有先说就是远离两种，就是非空非有，那个就是成立说有一非空是指依他体性跟原生实性是有的，然后偏寂是说实性是没有的，这个有提到。然后在空三昧里面的解释，法师刚才解释有说见偏寂所知性的无有自体，这是指那个遗言自性跟那个假说自性的部分吗？ 对，这个假说自性是没有自体的，遗言自性是有的。 那假说自性是指那个 遍计所知自性， 他遍计所知自性，他升起是靠意志想知因所，去执着的真实有这个部分。然后翻过来第二页，解释佛住的这部分，都讲到佛一切十三、十四、十五一切身业。口业、意业都能够随智慧行。我们在经论中常看到“一切”这两个字哦，可是我们常常就是用自己的解释。我想要听法师的解释，“一切”怎么解释？ 一切，全部都包括在内，就是一切。 OK， 可以问一下上次的部分吗？ 你说吧，如果还记得起来的话， 在。讲义一第二页，这不知道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啊？讲义一第二页， 讲义一第二页， 一二三第三段，第二行后面，在解释这个解结之一凡有无中这一段，由缘真实能灭此，或故说真实名为解结。那时候法师。我解释说，就是如果修学为是日观，在见到位就能圆证真如实相的圆成实性，有提到这句话。 是 为什么用圆证两个字？ 圆证，圆真如实性， 就是你说圆证。圆满证入真如实性，是这样解释吗？ 我当时是怎么讲？ 你说如果修学唯识观，在见到位就能圆证真如、真如实相的。 圆是那个圆取 圆成实性， 圆是圆所圆境的圆。 哦，圆 先能圆证 所圆境的圆。OK， 先能圆真如，证入真如。 他是直接圆了无相的。OK， 好，感谢法师阿弥陀佛。 夹带不是垫带，你这样讲，我倒是想到了，我又看一下，就我说个圆正，到底是圆律的圆呢，还是圆满的圆？那大家可能分别不一样。就解释就不一样。上次讲个十一十要，